鼓楼的陈阿姨啊，订购了我们的牛皮席，送货师傅送上门之后呢，说这席子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好眼熟。看了标牌啊，这一拍脑袋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前两天在专柜才看到的席子吗？这颜色、这压花、这包边、这用料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这个价格差了好多。专柜里头打完折4999，在你们这儿2599，还配套了一对牛皮枕套。结果啊，干脆利落的直接付款收货了，还请我们的送货师傅喝了一碗自家做的冰镇绿豆汤，说啊，大热天的抱着这么重的席子送货不容易。 哇，感谢感谢啊，确实啊，这盛夏时节呢，家家户户都备上了凉快的席子。牛皮席啊，一整张的厚实皮料，睡着舒服，但送货师傅们的确很辛苦， 是， 也请您是多多关爱一下，在烈日下为您送去清凉的他们。其实说起这个牛皮席啊，就算是平时不怎么逛商场的朋友啊，肯定也知道，因为每一年我们的活动当中，它都是当季热销的商品。 对， 孟德兰精选三峡库区多年以上的陈年水牛皮为原料，历经几十道工序，花费了40多天，精致而成的天然水牛皮席，专柜价格8900元，打完折基本没有低于5000块左右的。而在我们的媒体直营活动当中呢，省去了广告费、流通费、柜台费等等，直接给到了一个成本价2599元。 对， 还要送一对会员价购买都要899元的牛皮枕套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每一档热线您收听到的，真的就是一次省大钱的机会啊！ 没错啊，首先这双席子呢，通过媒体渠道立马就省了几千块钱，而等您用上它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到真的是天天在帮您省钱。 是的， 因为牛皮席表面有粗大均匀的毛孔，因此呢，每天只需要开2个小时的空调，毛孔遇冷收缩，吸纳凉气，然后呢，就可以整夜随着体温在慢慢释放，保持恒温舒适。所以啊，在我们的客户群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用便频不如用牛皮席。 哎，是啊，不仅是每天都在省电费，而且呢，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也是在为您规避空调病和长时间开空调带来的隐患。所以这么一看啊，这2599元其实也就是一台空调的花费而已。但是牛皮席却更加的健康安全，同时呢，又能保证舒适和清凉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跟家用电器比没什么，我们再来跟其他的席子比一比。这竹席、麻将席、冰丝席、亚麻席，日常常见的席子呢，都是植物纤维为主的，相信每一年的刷洗晾晒您都没少烦神。 是， 没办法，这编织的沟壑缝隙啊，容易藏污纳垢，只能够勤洗勤晒。但是南方地区啊，有梅雨季，哎呀，这每一年遇到梅雨季节都很头疼啊。 是啊，可自从我们家用上了牛皮席之后呢，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首先这个席子的皮料的，它没有藏污纳垢的地方，其次呢，它透气排湿，再长的梅雨季也不用担心会发霉有异味，温水湿抹布一擦汗渍就行了。而且呢，牛皮席还有一个逆天的地方，就是它长达几十年的使用寿命。 是的，所以说一等价钱一等货，这好东西就是不一样。其实大家算算账，这2599直供价格的话呢，每一年啊花费才几十块钱而已。而且牛皮凉席温而不热，凉而不寒，从5、6月份一直用到90月份，您划算到每一天才几毛钱。现在您去菜市场都找不到几毛钱的硬币了。 是的， 那今天呢，就这么点的花费，让大家享受到一整晚的舒适安心、清爽安然的好睡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8900的专柜好席，活动直营价只要2599，还要再送一对牛皮枕套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因为此刻4007106108，4007106108的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了。 5212的朋友呢，订购成功了，说用了牛皮席呀，都不用为开空调开几度吵架了，真省心。还有9344的李女士也是订购成功了，说这个牛皮席呀不用洗刷，这一点我特别喜欢。6835的朋友说，看到朋友家里用的，觉得很高档，自己也要买一床。 是啊，这高档寝具就是帮您又省心又省事儿的，而且还有颜值。今天呢，2599带回家几十年的优质水牛皮凉席，同时还有一对同品质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，预订成功送货上门可以试睡7天，不满意给您办理退货。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优惠错过就没有了，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深入

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瑞麟年终大促，会员福利大

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呢我们继续就昨天没有说完的问题往下继续讲。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我们继续啊说第三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我们说了，生白芍30克，生甘草10克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呢贴磁的方法，镇痛力作用，有解痉挛力作用。哎，这个大家就知道它有六大作用。我们用它呢哎两大，镇痛、镇静、解痉挛。其实它还有降压、降脂的作用，还有什么消炎消肿的作用。你结合病的时候你再给说，这就容易记住了。特别是啊就是已经患上中风了，正是什么呢，就是痉挛型的。 对，正是您讲的这种类型的，和您说的这症状是一模一样。 第三个是什么，说我没有磁，现在有些玩具里小孩的铅笔盒里都有呢，是吧？那也找不着，过去知道有喇叭，喇叭后边有个黑的大块的吸铁石吧，凡是手握得十分紧的时候，这些人就握一块这个吸铁石，他不握得很紧吗？哎，好了，你就让他握着那个，这就解痉挛了。我们又给把昨天这个方法啊做一个补充，没事你就握着它，晚上没事你也握着它。咱继续往下说啊，这个筋紧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拨 按摩。 按摩的方法很多，我们把这个按摩呢针对这个筋紧，我们用什么按摩的方法？用拨法。 用拨筋法。 拨筋法，看见那个文艺演出了吗？那个弹那个弦子，甭管二弦啊三弦啊，他的手啊就弹拨嘛，弹怎么弹呢？横着，就叫拨。怎么拨呀？就在这个筋紧的这个筋横着来回拨就行了。那这个简单，这个什么也不用，而且呢尽量要自己做啊。我们讲了嘛，第二本书啊，李氏中风自我康复八法啊，你要充分发挥你自身的这积极性。他我这都半身不遂了，我怎么发挥？对啊，你半身不遂，你半身还遂呢，你遂的那一侧你去按不遂的那一侧。我们讲的就是自我康复，只要你有恒心啊，我们教给方法你坚持去做，三五天，有的当天当时就见效果。今天我们啥都不讲，就专门讲方法，哪都可以拨。我们谈到了上肢这个肩膀头这儿，这个筋特别紧，阴脉聚集啊，阴脉在哪儿了？就在腋下了，嘎着拨。这个呢你怎么拨？你乐意坐着拨坐着拨啊，你不乐意坐着拨呢你躺着拨，躺着省劲儿吗？对，省劲儿。你比如说你是右侧位， 半身不遂了啊！你左手是好的，那么着呢，你就把患侧的侧卧位，你把患侧啊躺的时候呢，患侧在上面，然后用你健侧的这个手啊，大拇指伸进什么呢？伸进你的患侧的腋下，你去找这个大筋，好找极了， 最硬的那根大筋， 最硬，一拨呀，又好疼， 对，非常的典型， 典型极了， 又疼又硬这根筋， 这个解决你呀、手臂呀、紧贴着你的胸，就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拨这根大筋呢，最主要的是解决，啊，尤其夏天呢，他这胳膊稍微抬抬，离胸远一点，让通通风，通不了。尤其一走道一紧张，夹的更紧。 是的， 这个主要是解决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这个轴，这轴啊， 就是胳膊轴， 胳膊轴就贴的特别紧。 对，蜷在一起。 实际上呢，就是筋抽的嘛。你把筋一松，它不就展了吗？就这么道理啊。怎么办呢？就拨，拨哪儿啊？就是拨我们内侧阴脉嘛，都拨的内侧，肘横纹这儿有个什么穴？这有尺泽穴，到外边呢，外侧这有个曲池穴。我不跟你说穴了，你也记不住，我就告诉你一个。是吧？这个大筋哪个硬，拨的时候嫩着硬啊，拨的时候还疼，就是它。记着，横着拨，拨胳膊肘的时候你就可以坐起来了。坐的时候你把这个患侧你搁在桌子上，你坐在椅子上，然后用你这个用这个健侧这个手，这多简单，省力吧？ 省力 啊。在你这个胳膊肘内侧，哎，这个大筋你就没事就来回拨，大手指拨累了，二手指拨，二手指拨累了，两个手指拨。别觉着啊，你是病人就等着别人伺候，你靠别人有时候有事了有忙了，你呢有啥事？你除了锻炼，你除了养病，这不就你的任务吗？把它拨完了，这交给你们一个艰巨的任务。拨完了立马它就松，这手呢，就我已经说了，这手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吸铁石。除了吸铁石，这手上有没有去按的？有，八斜手指缝，那就是说二指和三指的手缝啊，三指和四指的手缝，四指和五指的手缝，加起来两个手，这个穴位就叫八斜。你记不住这没关系，你就记住呢手指缝就行了。如果呢你觉得用手指是吧，这缝啊很小啊，你还可以拿个呢笔杆，也可以拿一个按摩棒啊，都可以。这个解决什么？手指，手指不全吗？伸展舒展不利吗？越紧张攥得越紧吗？这叫拨。腿呢？腿拨哪儿呢？专门也是内侧， 同样也是拨那个大筋， 拨大筋，这个把里侧的大筋，特别是在这个血海穴膝盖的内侧，就是内侧，你去找去吧。从大腿根下边，你用你这个患侧这个手，你捋着这个腿的内侧，你去找，一按哪儿痛就是哪儿不通，一按哪儿紧哪儿就拘挛，主要是内侧。这方法简单吗？ 简单。 说还有吗？ 还有。 说我们知道这个筋紧，也知道它不通淤住了，那怎么让它松呢？怎么让它通呢？血得温则行，得寒则凝。那我们泡手泡脚吗？ 用什么泡呢？ 对呀、生筋草啊，红花呀，有的还加上透骨草啊， 就是解决筋骨的问题。 筋骨问题解决呢，不通搁红花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尤其天热，它循环本身就快。这个怎么搁呢？红花15克，神经草30克，透骨草30克。 量大一点。 大一点。这三味药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呢去泡脚。先泡手，把这药呢，三味药 拿纱布给它包上，在锅里呢煮个十来分钟就行。然后呢我们先去捂，你看看哪儿紧紧的你就捂哪儿，在手上呢之后你可以攥着这个布袋，如果胳膊肘紧呢你就把这个布袋呢搁在你这个胳膊肘这儿，腋下紧呢你可以塞在腋下，搁腋下的时候你可以躺着，搁胳膊肘的时候你可以坐着这手呢，这手你可以是吧，你就可以直接泡了，然后呢使这水泡脚，也可以捂呢大腿的内侧，什么血海啊，还有这个膝内大筋呢这都可以。一次泡多长时间？一次捂多长时间？ 二三十分钟左右。 对，天热了时间短一点，别弄得大汗淋漓啊，稍微出点汗就行了别出太多了因为你是气阴两虚啊，一出汗，汗是什么？汗为阴的，所以不要出太多汗。一天可以泡两次，早晨吃完早点，你十点当中就可以做这些工作了，好不好？ 好。 然后呢，晚上吃完饭一个小时以后，你就开始泡脚，你就可以操作了，该捂的捂啊。该拨的拨呀，拨的时候是什么呢？什么情况下拨的效果更好呢？泡完脚拿这个药袋捂完了以后再拨，你再怎么着这个效果才好。拨完了之后你再搁上瓷，搁完瓷你再那去练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综合的方法，四种方法你叠加起来，泡、捂、拨，然后呢你再贴死，贴完之后呢你再练，这叫五步，这五个拧成一股绳，你说有劲儿没劲儿？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、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的，咱们继续。这里边道理你去慢慢琢磨，为什么这五步应该这么做，你自己去悟就知道。你悟、泡、拨、贴，然后你再动， 都是让它通。 没错，我觉得这说的基本上够全了吧？ 够全了 啊，痉挛型的，这个告诉大家几个招了， 还真不少了。按摩的、油筋的、小偏方的，还有这个磁的方法，这么一会儿就四五种方法了。 一个是内引，白芍甘草；一个是外敷和泡。红花、伸筋草、透骨草，一个是贴用磁，动手的是拨，这些方法很简单了，然后再加上练。如果呢说你再说的还有没有 还有， 按半边头，你这样呢泡完脚热敷以后，拨完以后，等等这一套完之后，你再出去练去，你就感觉到格外的轻松这种感觉是不一样，练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。这个我们就说了还有一个重头戏，这些呢都是我们眼睛着眼在半身不遂的上肢和下肢。我们说了这个发明的根儿在哪儿呢？你左半边身子不好使，哪出问题了？ 右半侧头出现了问题。 对，因为呢神经呢是交叉的，它在哪交叉啊？在我们脖梗子后边。当你左半头出现栓塞了，出现故障了，一般情况下咱不说二般三般的了， 他会出现右侧的肢体障碍，活动不利。大家关注的是肢体，实际上呢，不是你胳膊腿出现问题了，是你指挥中枢大脑支配这个神经的地方出问题了。我为什么会造成这半拉身不好使？哦，原来是你这半边头出现问题了，这是根儿，这我们就清楚了。说我们知道了，哦，右半身不好使呢，按左半边头；左半边身子不好使呢，做右半边头。谁做呀？还是自己做。哪边好使，用你的这个手半握拳就按摩同侧的这个半边头。你半身不遂啊，不用这只手按呢，另一只手是好的吧？是好的，但是内侧的半边头那里边出现问题。好了，那就用你好的这只手去按摩它同侧的半边头。这半边头怎么去按？找它的痛点。哎呀，有的人一按呢，疼得了不得，好像是针扎像的，好像是烫着一样，就那么疼。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按？这是自我康复办法，积极调动我们自身的这个积极性。愿意好吗？愿意你就表现在你行动上。 那你就手勤勤点， 没有你闲着的活。 对， 你别光指着别人伺候，你别光指着大夫，最后大夫也给你卸字了，行了治疗就到这儿了，剩下你就自己练吧。然后嘱咐家属啊，家属你会帮助他练吧，千万不要摔跤，那就完了。回到家里呢就完了，没有完，刚刚开始啊，是吧？你不能指着家属啊，一定要指着自己。而且这个自己做他知道轻重啊，别回别人给你按，按重了轻了，你自己按，特别疼的时候你先轻一点。按摩都是由轻到重，然后再由重到轻，是那么一个全过程。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按的时候不要离开头皮，千万不要像什么呢，像那个磨砂纸一样，不要离开头皮，别蹭。找着这个痛点之后就摁住这一点啊就行了。你来回在这头皮蹭，蹭的一个头皮疼，另外你蹭蹭把头都给蹭光了。听明白这意思吧？这是我们很多人在临床经常出现的问题，我们提前给说。那要说一天按几次，没次数，有时间你就按，有时间你就按，这是交给你的任务。你看这回你就有活干了，对吧？啊，又是拨胳膊，又是拨腿啊，又是啊按摩半边头， 又是泡手的，又是泡脚的，又是贴瓷。 对，这就把这个把你该做的这个做起来了。做得越认真，做得越到位，那好的速度越快。 对，几天一个样。 我们刚说了，你半边身子出问题，这个中风是脑子出问题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脑部是吧，我们去按摩这个头皮，这个头上呢它也有反射区。我们按半边头呢，它有什么的反射区？我们知道啊，大脑是啊，是这个司令部，它控制人的语言呐、视力啊、肢体运动啊。所以这半边头啊，有上肢这个运动区，有下肢运动区，有语言区。我们具体就不跟你讲了，这个区在什么位置，怎么去找，没有意义。就告诉你了，哪疼就是哪不通，就是哪堵着了。 哪不通你就按哪， 这话好理解吧？ 好理解。 去找这个痛点。有的人一开始按摩他说我哪都疼，对了， 就是哪都按， 对了，按一段发现就告诉我了，哎呀我这痛点少了。 对， 就集中啊两个点和三个点，说明你做得很认真。好了，就是那儿堵，按完之后，哎呀我现在三个点变成一个点了，继续按。所以你不按，你整个半边头都是，它为什么疼啊？都堵了， 一个地方堵，慢慢都堵，但通过你去做，慢慢梳理，哪儿都疼，最后变成三个五个，三个五个又变成两个三个，最后变成一两个，完了就是他了，就是那个地方，没事你就按，他通了，你这半边身子 也通了， 这功能逐渐的恢复了。 对， 什么叫松合的方法？这回大家清楚了吧？不仅仅啊，把两眼盯住我们的啊幻肢，而且呢，注意啊，这个病的病根是脑部，整体调整，局部加强，不要单一个方法啊，一顿垮练练的之后，有的大汗淋漓，还有不对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他愣走啊，他那个腿的姿势也不对啊，所以呢，有人说了。这等你半身不遂啊，开始锻炼的时候就跟小孩学着走路一样，学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规范，不是我能走就行了，错了。所以这里边问题很多，这个我想呢，把这块基本上就跟大家说说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你光说胳膊腿了，我这说话还不清楚了，就用了贴磁法，贴在我们下巴啊底下，在这个喉结的紧贴着喉结的这根这儿，上边这根儿，对，这贴一个，还贴哪哈？喉结下边是个窝窝，对， 天突穴， 贴上这就行了。这个半边脸麻木的，也可以按这个合谷，也可以在这个耳屏风可以贴磁，嘴歪的时候不正时候也可以贴这个颊舌穴啊，地上穴。后边一风穴，这眼皮抬不起来的阳白穴也可以按，也可以贴。还有一个注意的什么的啊，脉部啊，这个路正脉部走不正，这是小脑，小脑和大脑在脚上的反射区不是一个地方，是不是姚老师？ 是的 啊，我们要找到小脑这个脚上的反射区，它是不一样。我看呢，这个属于啊这个痉挛型的，我们就不再往下继续讲了，主要的重要的关键的基础的我基本上都和大家讲的八九不离十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节目呢，把这个呢两种型啊稍微做一个小结，我们分成一个呢痉挛型的，分成一个呢迟缓型的。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呢痉挛型的略微做一个小结，在下档节目我们和姚老师讲讲了 迟缓型的。 迟缓型的， 对， 不想动，腿也抬不起来，胳膊也抬不起来，走两步又他老喊累的话，这是迟缓型的，就没劲儿。今天啊痉挛型的我们就讲完了，补充几句就是什么呢，是你不要单纯的解决你肢体的问题，一定啊要找到你是什么原因，一定要注意你这个中风病什么原因呢、啊、说你别光盯着这儿不能动那儿不能动的，一定要注意你什么原因引起的，一边恢复着你中风的后遗症啊，一方面要解决什么发病的原因。你是高血压吗？哦，是高血压啊，你要解决你的高血压啊，一直要保持你的血压稳定，不稳定会怎么样？你还要复发。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。 好的， 好，朋友们再会。 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